管颜值高低，只要是为自己的梦想每天很认真的生活的人都是很美的。这一周只要你非常辛勤的，不管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还是学习岗位上都奉献了全力的朋友都是很美的。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让芝麻飞朋友点播的，因为今天呢在我的这个直播帖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一句歌词，那些兜兜转转的曲折与感伤都是翅膀，都为了飞来你肩上。而这首歌的歌呢，就是歌词的来源呢，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首歌，所以啊要把它送给我们的这位朋友。他说王力宏之后我们再来听一首王菲的歌曲，就是让我们都能体会到在这个周末的夜里哈，一切都变得简单而轻松。好啊，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晚上得到轻松，毕竟是工作了一星期了，应该让自己的状态调整得更好。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你在终点等我。对啊，我们总是说要遇到一个对的人，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对的人呢？我想应该是来了以后就不会走，不管是什么时候来，不管命运让我们经历了哪些事情，就是兜兜转转的曲折与感伤，都为了遇到你。 是你给了我一把伞，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所以好想送你一碗河岸洗涤腐蚀心 最终点灯，我住进你心里。 请相信一定会有一个人最终会陪你走到最后，也一定会在终点等你。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一位朋友，今天呢是他的生日，但是他在乎的人却没有在身边，可你也要快乐哟。 打包你的行李，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换过新的家具，大风天同舟搬家到工地，难过就看戏剧，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路过长城街西，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若不在仍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就像是后未平静的喘息，想念是身体的潮汐，沉默是呼吸的伴侣，对抗突袭来的回忆都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放晴和世俗的乐趣，车来人往在拥挤，红男绿女在痴迷，带着伤害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惜不是你。 可惜不是你的， 等到你 坐着。所以在他的心里面可能也和很多在北京漂泊的人有同样的感触。 偌大的城市里，有时候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惺惺相惜的人，有时候会发现自己的内心是很孤独的。但是在生日这一天呢，还是应该努力的、积极的让自己快乐起来。生日快乐这一句话，不管别人对你说了多少遍，如果自己没有对自己说的话，这快乐也是很没有走心的。所以希望你能够开心一点。既然选择了远方，既然来到这里，我想慢慢的，你不仅可以融进其中，还会找到你的乐趣所在。时光匆匆，2018年的五月也走到了最后一个周五的晚上，马上要迎来的也是2018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份，所以很多朋友都感慨，时间过得好快啊。 在马路上心很烦，我总是爱转过捷运站，看着世界变幻。时光像小偷拿走眼泪，从不同的地方，也许吧，泪滴在心上，所以我蒸发在马路上，偶尔当心很烦，我总是爱转过捷运站，看着世界变幻。 停止

祝你成功。 Sorry, 无法继续这残酷的生活。Goodbye, 昨天就要开始往现实的奔波，我等能在幻想中穿越，用尽一切把虚伪都浇灭。我从今天怀疑这世界，期待着不存在的永远。Hero, 带我寻找光明，带我飞向云顶，为我擦亮无比清澈的眼睛，带我自由呼吸，带我忘记哭泣，为我点亮前路坚强的命运。当伤痛已不在 I got my hero。是这残酷的生活。 Goodbye, 昨天就要开始往现实的奔波，我的梦在幻想中穿越，用尽一切把虚伪都浇灭。我从今天怀疑这世界，期待着不存在的永远。坚强的命运，当伤痛已不在 I got my hero。 飞到了天地边缘，放着我的执着，让世界为我而辽阔，路途的尘埃是我的存在。 歌已经送到耳边了，希望你成为自己的英雄。今天晚上也是本周的最后一份祝福，我们要送给可爱的 TOTORO 和他的男朋友。他说以前都是自己开车听这档节目，今天终于可以和亲爱的他一起听广播了，一到九点钟就迫不及待地翻到了974，播到974，想和他一起听爱得更久点，要为他点播一首他最喜欢周杰伦的一首歌，叫《晴天》。愿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晴天。 天空。